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咁上个星期咧介绍咗一部好令人开心嘅作品之后咧，今个星期会介绍嘅呢个作品咧，令我嘅心情好沉重。 真係咁嚴重。 但我又覺得呢兩部書可能有一啲相通地方，即係我準備嘅時候，我會覺得我哋今日介紹嘅呢本書啦，雖然由個書名啦到嗰個情節呢都係幾悲傷同埋寂寞㗎，甚至乎呢好多負面嘅元素喺裏面，但裏面嘅主人公呢都係一個好鍾意引人笑嘅人嚟嘅，即系里边咧有讲到主角咧，佢谂到一种对抗世界嘅方法，就系搞笑咁，都会令我谂翻上个礼拜讲嘅王尔德不可儿戏啦。王尔德点解写咁多喜剧咧？同埋佢写嘅喜剧同佢点样对抗当时英国社会里边嗰种压抑嘅风气咧，可能会有啲相通嘅地方。咁啊，讲翻我哋今个礼拜要讲嘅书啦，吓咁我哋今个礼拜会讲日本文学家太宰治佢嘅一本好著名嘅小说，可能是他最多人听过的小说的名字，就是《人间失格》。咁人间失格呢四个字呢，喺中文嚟讲呢，一时之间我哋都唔係好知係乜嘢意思㗎。咁但係呢，喺日文里面呢，人间呢就係指人类或者人咁嘅意思啦。失格呢就係失去资格。咁简单嚟讲呢，就係小说里面嘅主人公喺结尾嘅时候呢讲嘅一句说话嚟㗎。佢就係透过佢自己短暂嘅前半生嘅经历啦，最后呢就为自己嘅人生做咗一个总结。咁佢就係话，我已经丧失咗做人嘅资格啦。究竟一个人点样先会丧失做人嘅资格呢？就系呢一本书我哋想知道嘅问题啦。而我哋喺慢慢睇嘅时候咧，亦都会发现，平时我哋讲话啊，你呢个人真系唔系人啊，咁样即系好似一个好严重嘅指控。但反而咧喺呢本书太宰治佢写嘅时候，好多话人会做嘅嘢啦，群众会做嘅嘢啦，人们会做嘅嘢啦，社会觉得合理嘅事咧，佢都觉得好难以适应或者系好难以理解嘅。所以佢一路一路咧系有一种好似反社会咁样嘅倾向咧，越嚟越处于社会嘅边缘，去到最后咧就系所谓的丧失了做人的资格。 咁喺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咧，先发现原来太宰治系被誉为系无赖派嘅文学大师。原来喺文学嘅类别入边，亦都有所谓嘅无赖派嘅。 无赖咧呢个字又系啦，都觉得系闹人嘅为多啦。咁但系我哋亦都有所谓百无聊赖啊、无聊啊，或者系又系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嘅吓，由无聊所衍生出嚟嘅颓废啦，或者颓废都可以有一种嘅美学。咁去到文学嘅时候咧，太宰治所代表嘅无赖派咧，其实系好短暂嘅一段时间嚟嘅啫。就喺太宰治最后自杀身亡之后咧，就已经无以为继噶啦。呢个无赖派咧就结束咗一个好短暂嘅时刻。佢所表现出嚟或者嗰个影响咧，依然系好深远嘅。就系透过表面上好多对社会嘅不满啦，可能会牵涉好多自暴自弃啊，或者系小说嘅情节里边有好多反社会啊、负面嘅倾向，反而有人认为会带出了一种现代性的困惑，即是说我们面对现代的时候那种转变的困惑，还有甚至乎可能隐藏了一种进步的可能。因为你对于现实有不满的时候，其实往往意味着你觉得其实应该更好的。回来讲太宰治，除了刚才秋婷你所说的无赖派的代表，他还有很多引人注目的地方，譬如说他的掌上 非常之英俊啦。虽然好似喺节目之前啊，秋婷话你觉得冇乜特别啫咁样，咁可能我哋每个时代嘅美学判断有啲唔同啦吓。咁但系我自己觉得而家睇翻现存嘅几张太宰治嘅照片咧、嗯，我都可以话佢系相当吸引咯吓。俊、嗯、美嘅标准就好难讲啦。太宰治嘅呢个咁俊美嘅长相咧，亦都令到佢嘅人生咧。在现实生活之中的确和很多的女性有各种的关系，譬如说曾经同过不同的女性殉情，当中牵涉了不少是有夫之妇，所以她在个人的名声上面也都有很多的争议。和她的小说结合，她的小说也都写到很多的主人公和她自己的人生有很相似的经历，譬如我们今天看的《人间失格》或者是《遗荣之妻》，这些的作品都和跟他个人很有关系，所以大家也都会从一个自传体的角度看他的小说，会觉得是一种私小说，就是私人个人的故事去写成的小说。咁太宰治呢其实个影响都几大㗎。譬如人间失格啦，二次大战之后系新潮文库所出版，到而家呢已经卖咗几百万本，六七百万本咁样。 我都买咗两本。 你买咗两本系啦。个数字应该会一路上啦。咁就超过咗我哋都介绍过嘅作家夏目漱石嘅。不过就唔系超过咗我哋介绍嘅萧野。那个累计数字呢系超越咗心呢本书嘅。人间失格呢呢本书就系以一个作家嘅口吻写成啦。咁佢就系一个我二战之后咁就认识咗一个酒吧嘅老板娘。呢、这个老板娘呢交出三本嘅笔记簿同埋三张照片俾呢个我呢个作家。笔记簿嘅主人呢就系、是、一个叫做大庭叶壮嘅主角。咁呢个主角佢就係《人間失格》呢本書嘅主人公啦。呢三本筆記簿呢叫做第一搜集、第二搜集同埋第三搜集，再加埋呢個叫做我嘅呢、這個作家嘅前言同埋後記啦，總結咗成本書。咁然之後嗰三封嘅搜集呢亦都好似一個原封不動咁嘅方式去呈現，就寫咗呢個大庭葉壯嘅一生，由佢嘅青少年去到中年啦，點樣去酗酒啊、沉迷女色啊、參加啲非法嘅左翼團體啦，然後企圖自殺啊等等嘅經歷。呢、這個主人公呢成日都話自己好驚人类嘅，只能够咧冒住被揭穿嘅风险啦，成日用佢自己所谂出嚟嘅一个方法去应对，就系、是、搞笑，要令到场面好热闹，成日喺度演戏。最后咧，因为佢嘅精神好唔稳定啦，又过量咁注射咗吗啡啦，被家人咧送去精神病院，放翻出嚟之后咧，佢亦都只系住喺一个偏远嘅温泉地区，同一个六十几岁嘅老佣一齐。小说结束嘅时候，佢只不过二十七岁嘅啫，但系佢。他的最后一句就说，我虽然只得27岁，但是我已经白发苍苍，个个人都觉得我已经四十几岁了。咁在以前的标准来讲，四十几岁已经是中年以后比较年老的一个感觉了。整个故事听起上来比较低沉的，的确好像秋婷所说。但是我觉得他有很多的细节呢，不是纯粹我们说、啊、想避过一些很低沉的题材的作品呢就应该错过这本书的。他有很多东西其实令我很感动的，我看的时候。譬如说太宰治那种无保留这样去揭露自己的想法，包括觉得人的虚假啦、演戏啦，或者是他那个虚假呢都不是用一种谴责的角度去讲，而是以一种不明所以的角度，好像一个小路仔这样，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原来是这样的。去睇出人嘅阴暗面，佢唔係要怪责佢哋，佢只係觉得我始终同佢哋格格不入，我冇辦法融入到。我哋先睇呢本小说里面一个好似唔係正文嘅部分啦，咁就係佢嘅前言。我哋头先讲呢就话一个好似做作家咁样嘅我嘅角度呢去讲三张照片。咁呢个三张照片呢就係连埋嗰个三封嘅搜集呢一齐嘅。讲緊嘅当然呢就係呢个大庭葉壯呢个主角佢嘅三张照片。嗰三张照片呢一张呢就係一个細路仔大概十岁左右啦。身前身后呢好多嘅女性啊、姊妹啊或者表姐妹呢簇拥住。即係有啲令人联想到好似贾宝玉咁样嘅一个身世啦。屋企似乎好有钱。用一个标准嘅角度嚟睇呢，呢个男孩呢应该系几可爱，即係几靓仔几得意。咁但係呢个我呢就话呢张照片呢令人觉得这个男仔的长相一啲都唔讨喜。他说不知为什么就是一种好像令人感到不悦的感觉。他的笑呢 有一种莫名的阴森，而且呢说不上是一个笑脸，好像是那些猴子呢只是挤出来的满脸皱纹的那种脸上的皱纹。如果你记得猴子是怎样，你可以想象那种依起棚牙，但其实呢不觉得他是笑紧、满脸皱纹的小鬼，就是那个印象。咁佢话咧，第二张相咧就有一个惊人嘅变化啦，就系同一个男孩咧，就一身学生装扮吓，已经系大概好似高中或者大学时代嘅照片，面貌相当俊秀。咁但系不可思议嘅咧，就系呢一个好俊秀嘅面容上边咧，冇半点嘅人味，好有技巧咁样笑，咁就唔系再系细路仔嘅时候嗰种满脸皱纹嘅猴子笑啦，但系都系少了人味，成张脸咧好似一张白纸咁样，俾人一种好阴阳怪气嘅感觉。佢话佢从未见过表情如此诡异嘅俊美青年。咁第三张相啦，第三张相佢话最古怪，完全无法揣测佢嘅年纪，头发咧已经略见花白，咁啊喺一个好污糟嘅房里边啦，双手伸向一个小火炉，脸上没有笑容，好似一张充满住不祥气氛嘅照片。咁而呢个照片里边嘅脸咧平凡无奇，好难令人记得。但是他觉得呢好像一种跟死有关的面容，令人心底发毛，浑身不舒服。我亦都未见过长相如此诡异的男子。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三张很诡异的照片。但是呢讲出了一个人大概的一生，亦都是我们主角的一生。即是很少呢看小说我们都未看过情节呢就有三张相可以看。而且那三张相是写得很细致，很令人很想认识他。开始那个搜集的时候呢，我们真正想认识的人就跟我们讲嘢啦，就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由这个大庭叶状的角度去讲。第一句都很吸引的，它叫做回首前尘尽是可耻的过往。一个人怎样会回首自己的一生的故事呢，觉得所有的都是羞耻的。然后呢它有两段好像无关重要的描述。这个描述呢讲到呢它对于人生的认识呢有两个很惊讶的时刻。第一个呢就说它小个很喜欢火车。这个没什么奇怪，很多小孩都喜欢火车啦。但是它说呢它小个看火车的时候呢，火车站有个天桥呢，人就爬上行落咁样。咁就当然就是被人跨越铁路所起的天桥啦。咁佢就觉得呢啲铁路啊、火车啊、天桥呢有趣又新潮。好长嘅时间佢觉得都系为咗有趣而起嘅天桥。咁到有一日呢佢发现呢，原来呢个系铁路公司为咗令啲乘客可以由一边行到去另一边嘅一个实用性嘅楼梯。纯粹系供呢个旅客跨越铁路之用嘅时候呢，佢感到好扫兴。咁佢系冇办法呢见住绘本上面嘅地铁呢原来只系为实际所需求呢而设计。咁佢嘅乐趣呢亦都冇晒啦。咁呢个鍾意铁路然之后呢被铁路嘅实用性呢发现咗之后就大失所望啦。其实好奇怪嘅一种諗法嚟嘅。即係我前面我哋觉得好正常，细路仔鍾意火车，但后面呢原来实用有咩唔好呢？但佢话原来一切嘅嘢有实用嘅时候呢令人好伤感。即係话我哋唔系为咗佢嘅美、佢嘅得意、佢嘅趣味而鍾意佢，而是他可以帮我翻工或者帮我带到去我一个地方。另外他又举多个例子，就说小的时候体弱多病，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在病床上面。他又一直都以为那些床单、枕头套、被套是纯粹为装饰的。但是后来又是大个发现原来这些都是实用品来的。他不禁心中黯然，对人类的剑魄感到悲从中来。初初看到这里的读者可能觉得是不是那么夸张啊，即是你发现床单原来有实用价值你就觉得悲从中来。但我觉得太宰治是说服到我，我相信有人是这样想。当然他亦都写活了一个公子哥儿的生活，即是当你的生活很好的，他想的东西会跟人家不同。当然个人的性格也都特别啦，这个就是他会对于一切实用的事情呢感到很哀伤。那就转入到去很有象征意味的一段。这一段呢我觉得是很写到他这个人物的性格的很核心的一样东西，跟我们刚才前面讲的火车啦还有枕头套床单的这两个前奏呢都有关系的。那就是说呢这个主角还有一个特色的，就是他不知道什么叫肚饿。那这个不知道什么叫肚饿呢，不是说他纯粹就是生在这个衣食无缺的家庭，所以就不知道饿是什么感觉了，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他真的不知道肚饿是什么的滋味，好食定不好食的东西吃到他口中呢其实是差不多。而且他吃东西的时候呢他是为了满足 其他人话你应该好肚饿啦，放学翻嚟食啲嘢啦，咁佢就去做呢个食嘢嘅动作嘅啫。咁所以咧，佢觉得最痛苦嘅时刻咧，就莫过于家中用餐嘅时刻。咁究竟即系一家人坐喺屋企齐齐整整食饭，人人都觉得好开心噶吓？点解太宰治嘅呢本《人间失格》嘅主角咧，会觉得一家人一齐用餐嘅时间咧，系觉得最痛苦嘅咧？我哋一齐嚟听听呢个片段啦。 我位于乡下的老家，用餐时一家十几口全员到齐，各自的饭菜排成两列迎面而坐。我身为家中老幺，坐在末座，用餐的房间里灯光昏暗。午餐时一家十几口人全部沉默不语地爬着饭，那光景总令我感到一股寒意。我家是个守旧的乡下家庭，菜式几乎都一成不变，别指望会有什么珍馐或是豪华大餐，所以更是令我视用餐为畏途。在这昏暗的房间里，我坐在餐桌末座，因寒冷而全身打颤，一点一点地将饭塞进口中，心中念叨：我们人为何每天都得吃三餐不可呢？每个人用餐时都一脸严肃，宛如某种仪式般。一家人每天三次准时聚在昏暗的房间里，井然有序地摆好饭菜，即便毫无食欲也得低头默默嚼着米饭，这也许是向潜伏于家中的亡灵祈祷的一种仪式。人不吃饭就会死，这句话听在我耳里不过是一种讨厌的恫吓，然而这项迷信至今我仍觉得它像是某种迷信，却总是令我惶恐不安。因为人们不吃饭就会死，所以才得工作吃饭。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艰涩难懂、更令人感到威胁的话语了。 听过咧由太宰治嘅作品《人间失格》嘅一个选段啦，咁啊估唔到咧太宰治对于一啲老生常谈，譬如话人唔食饭就会死咧，可以有啲咁深刻而又咁痛苦嘅回忆嘅。 系啊，我谂相信佢唔系真系觉得食饭真系好痛苦，或者系佢嘅生理结构即系同其他人有啲咩唔同，唔需要食嘢，而系佢好象征地讲到某一个阶层嘅人，或者系某一种哲学嘅思考嘅敏感嘅人咧，去意识到人要营营役役咁样胃口奔驰啦。所谓佢认为系有一种好大嘅同人嘅本性会相冲突嘅地方，或者系会起码喺佢自己情况会逼到好多佢唔愿意做嘅事出嚟啦，或者系要同人哋夹硬系有共同嘅谂法去为三餐而奔波咧，佢系觉得好难接受嘅。引申出咧后边嗰段依然系好哀伤嘅说话，佢就话：换言之，我对人类的行为至今仍是无法理解的。我与世人的幸福观似乎大相径庭，这份不安甚至令我夜夜辗转难眠，几近发狂。我到底算不算幸福呢？从小人们就常常说我幸福，但我总是觉得自己置身地狱，反而是那些说我幸福的人过着安乐的生活，远非我所能比拟。这一段呢，我又觉得它扣得很紧密的，同前面即一路描述的那个主角大庭叶藏的性格，它不是纯粹谴责，而是真正地他自己都不明白点解大家会觉得重要嘅我觉得唔重要呢，然后他是衷心咁羡慕呢一啲你哋觉得啊原来有完整嘅家庭啊，一日可以有三餐啊，总之你哋觉得幸福嘅嘢啦，我感觉唔到，但原来你哋感觉到呢，我系咁羡慕同埋咁开心嘅。我觉得短短喺呢几段里面呢，其实人间失格已经话到俾我哋听呢本书起码唔系啲乜嘢，即系佢唔系劝大家去追寻幸福，亦都唔系话要牺牲自己要追寻不幸啊嗰种好沉重嘅书，而系佢将佢自己真正最深刻嘅嘢呈露出嚟，就话我唔明白嘅嘢，点解我会同个社会咁大嘅分别？佢原原本本咁毫无保留咁样咧，好似告解咁样讲晒俾你听，咁就开始翻一啲实际啲嘅内容啦。头先讲嘅开段咧，都系一个比较特别嘅写法嚟嘅，就系佢唔系以具体嘅事件去呈现呢个主角系咩性格。 咁但佢又唔系纯粹话俾你听，佢仲点样简单嘅性格，即系话佢系心地善良定系邪恶咁样吓，而系佢好直接咁话俾你听，佢唔会肚饿嘅，或者系佢觉得火车系实用嘅，系好哀伤。跟住落嚟咧，讲到佢点样去面对呢样嘢咧，佢谂咗个方法就系搞笑。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引人发笑，令到场面很热闹，那就没事了。在这个引人发笑的过程之中，其实他都会有时犯些错的，或者是被人闹的。他每次被人闹的时候，他都觉得无从辩解。这个又是另一个矛盾，就是说他尽管对人类非常之恐惧，但他又不可以死了心这样跟人类完全不接触。其实他又想搞笑一下，跟人家某种的关联。但始终有时不能够达到人家的目标的时候，就会被人斥责。那他就说，原来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不是被人斥责的时候，也不是被人斥责的时候觉得那个人很恶，恶到好像见到狮子、鳄鱼、老虎那么可怕的动物本性。他说不是，他说一个人发怒或者是突然间暴露出一些很可怕的本性的时候，不是好像这些狮子、老虎，而是好像那些温顺地在草原上面歇息的牛隻，冷不防突然间用个尾巴一拍，拍死他腹部上面的一些牛虻。咁佢话呢样嘢就会令我觉得毛骨悚然，即系哪怕咁温顺嘅动物，其实佢本性里边要杀一样嘢，或者令佢唔舒服嘅时候咧，都会暴露咗一种本能。咁佢话呢种本性咧，可能系人类求生嘅资格之一啦。我感到无比绝望。我哋又可以感受到咯，《人间失格》呢个书名啦，本来就好似话佢唔系人啊，吓讲紧一个好坏嘅人。但喺书里边慢慢慢慢，我哋会感受到咧，其实佢讲紧嘅可能系佢冇办法符合一个做人嘅资格，而呢啲做人嘅资格咧，未必全部都系好善良、好正面嘅，有时系有一啲逼不得已嘅残酷啊，或者系求生而来嘅一种本性啊。咁佢越嚟越认识到自己咧系冇办法咧可以达到呢一种嘅资格。咁然后咧讲到佢年纪渐长啦，呢一个大庭叶状咧开始就入咗一间美术学校。佢本来想做一个画家，要画出咧好似梵高啊嗰种嘅吓揭露内心嘅画。佢讲过咧呢种画咧，虽然人哋觉得好似一啲恶魔咁样画吓，但系佢觉得就系佢最想画嘅画。咁但系呢一个绘画学生咧，最终冇真真正正咁样学绘画。佢话咧喺美术教室里边咧，佢就学到抽烟啦、饮酒啦、妓女啦，同埋成日去当铺啦，最后呢就是左翼思想。咁佢话呢个组合呢说来奇妙，却又是不争的事实。呢一段呢就是写佢青年嘅时候嘅生活啦，咁就识到一个叫做掘墓嘅朋友啦。呢一段正如佢自己所讲下，我哋头先听写一个无赖嘅故事，或者系写一个颓废嘅故事，烟酒、女人、当铺差唔多啦。仲要加埋一个左翼思想，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读书会。咁当时喺日本呢一种嘅共产思想，我哋亦都会可以諗到啦，就係佢所代表嘅嘢。其实书里面都有讲㗎，呢个大庭叶状呢，佢觉得佢所代表嘅其实唔系实际佢信奉嘅系咪真系嗰个共产思想，而系嗰种非法嘅感觉，即系犯法嘅感觉。好危险地要執行一啲任务啊，佢就越嚟越投入呢一种嘅组织。咁但系呢个组织嘅投入嘅过程之中，其实系做一啲佢自己都觉得好无聊嘅事，佢哋自己觉得好危险，但系其实系冇乜谓嘅事啦。咁好快佢亦都系继续即系沉迷喺佢作为一个几有钱嘅少爷中啦，吓就系同佢嘅朋友掘墓咧，喺呢个烟酒、妓女、咖啡馆之间咧，吓就系流连。亦都除咗呢个好特别嘅，即系嗰个喺美术学校嘅生活之外咧，亦都浮现咗呢个主角嘅另一个特色吓，亦都好多人话系同太宰治本身嘅情况好相似嘅，就系佢会非常之受女性嘅欢迎。呢、这个主角咧同作者太宰治一样，都系有非常之俊美嘅面容啦。咁所以咧，佢话冇几耐咧，佢已经发现所有女性都会迷恋佢，就好似佢以前一个小学同学讲嘅嘢不幸言中吓，以后咧女人会迷上你嘅。咁佢话包括佢 出去食嘢嘅时候啦，吓乜都冇讲，嗰个女服务生咧就会 帮佢俾钱啦， 系啦，帮佢俾钱啦，又或者系佢买香烟嘅时候咧，嗰个老板嘅女咧就会喺香烟盒里边咧又会摄一啲嘅 纸条， 即系纸条俾佢啦。去睇歌舞伎嘅时候，邻座嘅人咧又会对佢倾心啦。坐深夜嘅市内嘅电车咧，自己饮到呼呼大醉嘅时候咧，就会有人会行埋嚟啦，吓对佢关怀啦。老家嘅一个亲戚嘅女儿咧，又会出乎意料咁寄嚟一封表达相思之苦嘅情书。素不相识嘅女孩趁我不在家嘅时候咧，又会作一个亲手整嘅人偶摆喺我嘅房里边。但系呢啲嘅嘢，我哋听落去好似可能仲有人会好羡慕啦，吓咁。但系咧，佢就话由于我嘅个性极度消极，所以每件事最后都冇下文，再冇进一步嘅发展。咁睇嚟呢，我身上只係散发住某种令女人投怀送抱嘅梦幻嘅气息，唔係炫耀，亦都唔係随口讲笑，但係呢个真係一个冇办法否认嘅事实。即係佢会散发一种令人有幻想嘅气息啦，但係冇一个嘅事情呢係会真係开花结果，成为佢生命中嘅安慰。最后就是他在各种的雾水情缘之间流连之中呢，终于呢就遇到一个有夫之妇。咁呢个有夫之妇呢身世都几可怜㗎，他的丈夫呢就入咗监狱，咁他就只可以呢每日送嘢俾佢啦，咁但係呢他的感情呢已经系冇晒㗎啦，咁而且最后呢他都决定呢就唔会再去丈夫嗰个监狱嗰度探佢。咁然后他认识咗太宰治之后呢，就将他的身世讲出嚟啦。太宰治就话其实我对他身世一啲都冇兴趣，但系我比较期待嘅咧，就系喺佢细细声嘅说话之中咧，得到一种共鸣，我觉得非常之不可思议。咁佢话觉得呢一种阴郁嘅气流相互交融，犹如落在水底岩石上的枯叶，令我可以从恐惧同不安中抽离。咁呢种相濡以沫嘅感情啦，我哋可以想象，就系呢个主人公喺见到呢一个囚犯之妻嘅时候咧，产生出嚟嘅感情。而呢种感情咧，同佢平时喺妓女嘅怀中安睡嘅感觉咧，佢话完全都唔同。同呢名囚犯之妻共度一夜之后咧，系佢获得解放幸福嘅夜晚，第一次有呢种嘅感觉。咁但系咧，好可惜，后边紧接就话，仅止那一夜。当我一早醒来，我便弹跳而起，恢复那原本轻浮善于伪装嘅搞笑人物嘅性格，因为胆小鬼连幸福都会害怕，碰到棉花都会受伤。咁呢句呢就係好多人都会引述嘅，喺人间失格里面啦，好令人感到伤心嘅一个句子。佢觉得自己会被幸福所伤，所以趁自己仲未受伤嘅时候呢，就急忙同呢一个女子分道扬镳啦。咁然之后呢仲继续以嗰种搞笑嘅对白呢制造啲烟幕啦，就话所谓床头金尽情缘两断，呢、这个就係必然嘅结果啦。这些故事不断地去发生，甚至乎他最后跟这个有夫之妇殉情的最后、但是很可惜，这个跟太宰治自己人生的情况也都相似。太宰治一生人自杀过五次，最后一次才成功，当然之前有一次的自杀就是跟一个有夫之妇殉情投水而死，只是那个女子死亡，但是他自己就获救。在小说中的这个主角大庭业状都是一样，咁同呢个有夫之妇殉情嘅结果亦都系佢获救，个女子死亡，然后呢就喺佢嘅名声上面有好大嘅影响啦，因为佢屋企有啲嘅名气系啦，咁所以呢就成日都会有意无意咁样攞佢呢件事嚟笑佢啦，就话系一个殉情苟活嘅人。咁佢带住呢个名呢就继续，亦都佢好似冇办法阻挡咁样啦，继续有唔同嘅人对佢即系伸出同情啊、援手啊，咁当中包括好多嘅女性啦，其中咧有一个咧叫做静子嘅女人，佢同丈夫已经分开咗，咁啊自己带住一个好细嘅女，叫做茂子。咁呢个叫静子嘅女人咧，就同之前嗰啲女伴有啲唔同，就系佢会介绍呢个主角大庭业状咧有啲工作嘅，咁佢自己系一个插画师，咁佢亦都介绍咗好多漫画嘅工作咧俾主角咧去画嘅。佢以前读过美术学校啦，咁都画到嘅吓。佢因为又饮翻酒啦吓，又嘥咗好多嘅钱啦，入不敷支，咁开始咧就堕落啦，要画一啲春宫画。咁但系呢个叫静子嘅女人咧吓，都冇放弃佢。咁但係最后所谓压断骆驼背 嘅一根稻草系咩咧？就唔系佢做咗啲乜嘢吓，令即系呢个主人公伤心。而系有一次呢一个男主角啦，就翻屋企嘅时候咧，饮到醉醺醺咧，听到呢一个静子同佢嘅女倾紧偈喎，喺个厅度。咁佢就听到佢哋讲咧，就话个女问爸爸点解要饮酒啊？吓，即系当时佢叫呢一个主角已经叫爸爸噶啦。咁佢话咧，爸爸唔系因为中意饮酒先饮，佢系因为人太好啦吓，个妈妈仲为佢开脱啦。咁个女就话人好就会饮酒噶啦咩？咁佢话又唔系咁讲嘅咁。然后佢哋好似同一只小动物讲紧嘢咁啊，就话可能爸爸咧见到会吓一跳咁。咁我妈妈就话可能都会讨厌噶，因为佢周围跳噶。咁佢就系啊咁样啊，好似爸爸画嘅漫画啊。两个母女之间咧好似温和嘅对话啦，但系俾呢一个主角吓听到嗰种发自内心嘅幸福轻笑之后咧，佢亦都见到咧，原来佢哋买咗只白兔仔，咁喺房里边跳嚟跳去，咁佢就即刻谂到吓，他们两人真是幸福，就好似我呢啲咁嘅衰人夹喺佢哋中间咧，总有一日会毁咗佢哋。低调嘅幸福，一对好母女，如果上天肯聆听我嘅祈祷嘅话啦，我祈求你赐俾佢哋幸福一生一世，只有那么一次都好啊。咁讲完之后呢，佢就真係跪低合掌祈祷，然后就闩门再次前往银座，即係一个饮酒嘅地方，就从此都再冇踏进呢个公寓半步，即係同呢对母女正式分离咗。咁呢个再一次我哋睇到嗰种碰到棉花都会受伤，胆小鬼连幸福都会害怕嘅性格啦。咁然后一路再发展落去啦，就最后一段嘅关系就係佢同一个非常之真纯嘅少女结婚。咁呢个女子呢十七八岁啦，咁然之后呢有一日呢喺佢好浪荡嘅生活里面呢就劝佢戒酒，佢就话如果我戒酒嘅话咧，你愿唔愿意嫁俾我啦？咁、那个少女咧就话好啊，一言为定啊。咁最后咧就真系连太宰治不断话自己冇戒到酒吓，那个少女都刻意唔相信话佢有戒到酒咁样吓，即系始至要嫁俾佢啦。咁最后咧结咗婚，咁但系结完婚咧，你都知道呢个系太宰治嘅小说啦吓，佢唔会就咁快乐噶吓，咁佢只会话咧不久我们便结婚了。从中得到的欢乐未必如想象中来得大，但之后降临的悲哀却大得超乎想象。我每次睇我觉得佢嘅文字真係好简单，但係嗰种重量呢係好难有人可以比拟到。呢、这、一个无可比拟嘅超乎想象嘅悲哀系乜嘢呢？其实都冇乜好具体嘅事情发生，其实就系佢变成一个贤妻照顾佢嘅生活，但系又系啦，佢冇办法接受幸福之余，喺一路嘅疏远冷淡之下咧，佢发现呢一个嫁咗俾佢嘅少女吓，佢嘅妻子咧，终于就有一次出轨，咁就同一个好矮小嘅商人，佢都唔知佢哋系咪真系有发生啲乜嘢事，或者唔知道个来龙去脉。淨係知道呢佢嘅妻子好似被侵犯咗啦，或者係有一个出轨嘅事。呢一件事呢就去到小说嘅尾声。点样去理解呢？我唔知秋婷你睇嘅时候会觉得系点样啦。其实嗰个嘅感情系好复杂嘅，因为佢一路觉得自己系冇资格去原谅任何人。佢一路去伤害好多女人嘅心，但最后一次佢妻子出轨呢系好复杂咁样表达出嚟，就话我冇觉得要原谅佢，甚至乎我觉得是他的纯洁无瑕、纯真无瑕呢令到他有这次出轨的，因为他对人完全没有戒心。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太太也都对他也都有一种感情上面的变质，他觉得他成日很害怕他，他觉得人生完全索然无味，再次离开了。今次不单止沉迷酒精，就再沉迷这个因为认识到一个药店的女子，就沉迷打吗啡针。家人无计可施之下就送了他去一个精神病院，最后呢就接回他出来，就在一间孤独的温泉区的一间屋那里，只是一个老的女佣陪着他。最后都不忘有一个搞笑的一笔，就说呢他有一次想买安眠药的时候，因为这个女佣太老了，听不清楚安眠药盒的名字，就买错了个泻药给他，吃到他差点吐泻而死。他说因为想好好睡觉而反而吃错泻药， 而差啲死啦，真係好滑稽嘅件事。无论如何，去到人生嘅呢一点啦，佢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了当人的资格，亦都即係呢本书嘅书名《人间失格》嘅题目嘅意思啦。最后就是说，今年27岁，白发苍苍，所有人以为我已经年过四旬，但是不是啦。那他的过去一切觉得好像身处地狱般的人类世界里，这个是他唯一可以肯定的事实。他觉得人间呢其实是好像地狱。所以究竟人间失格，他失去了做人的资格，是不是一件有正面意义的事呢？就是说他终于是要面对一个真的自己，要在这个地狱以外去讲出他自己真正的所感和所想呢？这个就留返给我们小说以外的读者自己再去体会人间的种种我们遇到的真相啊，或者是哀愁啦。那小说最后的后记亦都是跳返出来啦，从那个作家的我的角度去看这个人的一生。咁而局外人呢只可以睇到嘅呢，就係佢嘅个性率真，为人机灵，只要佢唔喝酒嘅话呢，其实係好似神一样好嘅孩子。咁所以一个失去做人资格嘅人呢，可能喺人哋眼中呢，其实佢好似神一样咁好㗎喎。咁究竟乜嘢係美好，乜嘢係邪恶，乜嘢係幸福，乜嘢係不幸呢？的确呢，喺呢本书係可以令我哋諗到好多。 嗯，睇太宰治嘅呢本半自传嘅《人间失格》嘅时候呢，我有时都会抱住一种心态，就係、我都好想去了解太宰治点解佢会有呢一种嘅性格啊，点解佢嘅脆弱系去到咁厉害，系其实佢一路以嚟不断去伤害身边嘅女性，但去到最后佢俾佢太太嘅背叛伤害嘅时候，佢就不堪一击喎。即系会不断咁样去研究啊，其实点解会咁嘅咧？咁，但系其实慢慢我就会谂啊，我唔应该从呢一个方向嚟去睇《人间失格》呢个作品，应该从一个文学性嘅角度嚟去谂呢个作品，而唔去研究即系究竟点解会呢度出错啊，嗰度会有问题啊？因为咁样系无补于事嘅，因为我呢种思考模式。 都唔係嘅，各人有各人睇法啦。有啲人觉得结合返作家嘅生平咁去了解都系一件好事啦。咁但系能够喺文学角度或者是书里面的角度去了解或者思考，想下为什么他会受到伤害，为什么他自己又不能够承受呢？我自己就不觉得他最后才不堪一击，其实他整个人生里面他经常都是伤人之余，他亦都为人所伤。他都讲过，即是可能是说为幸福所伤，或者是为人的各种的好意，一刹那的温暖所伤害。但是这种的伤害呢，与其说真的令他很痛苦，不如就是那种每次在女性身上，即是我想在日本社会当时女性都是多数是一些弱者的角色。他在弱者身上他得到一种的认同，即是好像刚才我们讲他其中在一个女性的身上觉得好像大家都是沉在水底的枯叶一样。那种的同病相怜的认同呢，令到他有这种的感应。当然这种感应很可惜不可能产生一种世俗的幸福，即是说结婚生子成为一个所谓正常的关系。但是他亦都讲到他真心那种压抑，我亦都相信日本社会在当时，即他是一个很讲求集体大家信奉某一种主义这样的社会。太宰治的小说或者他笔下的人物，其实就是对这种的社会集体性有一种不讲出来不得的反抗的需要。我想 太宰治他以一个后记呢，即是作者跳出来去再看回这个故事的方式来去创作这个人间失格，其实那个意义是对于他来讲有意义，定还是对于其他的读者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个意义是更大呢？ 我觉得两个意义都有的，即是对于他来讲最直接是一个私隐的保护啦，即是我们不觉得他这么直接写的是他自己的故事啦。但是在读者的效果来讲呢，我都宁愿他现在这个保留了一个这么精彩的那三幅照片的前言啦，还有那个后记，加上这三份手札稍稍抽离咁，但是又可以看到个手札写的时候那种真实感的距离咯。因为如果真的太宰治用自传的方法写出来，我想我都不好忍心看着一个人这样去剖白自己最痛苦的经历咯。那所以我是喜欢现在的这个布局的。 那有人就说太宰治最厌恶的是世人的虚伪， 亦都系因为咁，佢系死于世人嘅虚伪。咁我唔知道你哋大家对于呢句说话有几咁认同啦。虽然我自己咧，其实对于呢句说话系有啲保留嘅。 我都同意秋婷你所讲，我都系有啲保留嘅。其实睇人间失格嘅时候，除咗话佢讲人嘅虚伪啊，或者系自己嘅伪装之余咧，我哋不妨其实都留意去勇于承认呢一面吓，或者去揭露呢一面嘅真诚同埋勇气咯。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体两面嘅。 嗯，咁今晚咧就为大家介绍咗太宰治嘅作品《人间失格》，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星期日晚嘅八点半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